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诗人李贺所作的《罗浮山赋·渔歌篇》。中六月，兰台风。伯罗老仙石出洞，千岁石床提鬼宫。蛇毒浓凝动唐诗，江鱼不食闲沙地。玉简香中一尺天，无额莫道无刀色。这首诗的题目读起来着实拗口，其中的罗浮山赋指的是居住在罗浮山中的一位老者，葛字则指的是这位老人所织造出来的葛布，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麻布。作者李贺在这首诗中通过对罗浮山景致的侧面描写来映衬老人所织造的葛布的质地优良。诗中写道，葛布轻柔，仿佛江上细雨一样绵密透明，做成衣衫穿起来如同沐浴着南国的微风。罗浮山中的老人将布匹拿出山洞，千年的石床上回荡着历代工匠的赞叹声。目睹着布匹的精巧，洞中的毒蛇都发出粗重的喘息，连江中的鱼儿都停止了觅食，在水中悬浮直立，想要剪裁一匹水光倒影般的布匹。布匹是如此柔滑，以至于不用担心剪刀不够锋利。这首诗大约创作于公元九世纪初，相传一位居住在罗浮山中的老织工托人赠送给李贺一匹葛布，诗人有感而发，于是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所提到的这座罗浮山位于今天广东省惠州市的博罗县，距离博罗县城大约有35公里的距离。罗浮山雄居于岭南中南部，坐临南海的大亚湾。早在西汉汉文帝时期，朝廷派遣使者出使南越国，在出使归来向朝廷提交的报告中已经有了对罗浮山的记载。历代的宗教信众都将罗浮山看作是一处隐居修炼的绝佳场所。在道教中， 有七洞天三十四福地的说法，罗浮山位列其中之一。早在东晋时代，佛教徒也进入罗浮山中修建寺院，香火旺盛，直到今天。除此之外，南宋时期儒家学者也在这里开辟了多所官办和私营的书院，借此传播孔圣人的教义。在佛道儒三教推动之下，罗浮山成为了广东地区的一座文化名山，被后人称作是百越群山之祖。如今的罗浮山已经成为了广东省内的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它方圆200多平方公里，共有大小山峰400余座，山势雄伟壮观，山中植被茂盛常绿，山间树木参天，颇有一番神仙圣境的感觉。除此之外，罗浮山中还有飞瀑泉水上千眼，游客穿行于罗浮山中总能见到溪水潺潺。山景与水系相结合，再佐以南方特有的植被林木，构成了一幅极具南国特色的风景画。山间随处可见的道观、佛寺或是儒家书院，又使这幅风景画中多了一缕人文气息，使得罗浮山不愧为南岳第一名山。后人有一种观点认为，诗人李贺一生中其实并未到过罗浮山，他只是凭借人们对罗浮山景的描述以及面对这匹葛布时的纵情想象，便写出了这首《罗浮山赋与葛篇》。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不得不赞叹李贺真不愧对他那诗鬼之名了。之江与空，雨中六月兰台风，伯罗老仙石出洞，千岁石床提鬼宫，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闲沙粒，玉简香中一尺天，无额莫道无刀色。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有缘相聚，又何必常相起？到无缘时分离，又何必常想你？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你心里没有我，又何必在一起？今天说要忘了你，明天却又想起你，轻轻地

七七八八三老幺啊，对，是我啊，对，哎，找到钱以后马上回去啊，就这样啊。 同志啊，我打听一下呀， 你说 有没有那样银行？ 什么银行啊？ 就是没人开的，用钱随便拿。 你先随便。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银行。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到那就拿多少。 啊，大妈呀，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对，是自动的。 啊，那你跟我来啊。 你知道吗？ 啊，对，我告诉你。 哎， 你看，这就是。 哎呀，这就是啊。 对对对对。 哎呀，这大铁箱子，这家得装老钱了。哎哎 哎， 这咋打不开呀？ 大妈，你要在这里搞钱呐、啊，那你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 卡呀，我有 啊， 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 啊，放干嘛去啊？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机器是这个样子，哎， 手续健全 啊，哈哈哈， 这取钱可得备点人。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不是再见，我也是在这里搞钱。 那你就先搞吧。 不，你先搞。 你先搞吧。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我这人咋这么热情？越热情越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大妈，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下面就出钱。但是如果你把卡卡放到上面了，那下面就不出钱的。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上。 哎呀， 上呀！哎呀，这不是下吗？这不是下吗？你看，北方人那就是这样，下下不分。哎，还有啊，你不要忘记自己那个密码啊！ 我知道，七七八八三二幺 啊， 七七八八三二幺。 大妈妈。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查你的电话 啊？ 哎呀，那我的号码呢？ 那你自己忘哪里去了？ 我没忘啊，这我背下来了。妈，你打电话，细把我那号码吸到这里头来了。 哎，我说细， 你看他又吸上了，你这…… 哎呀，告诉你不要催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哎，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找到手。在老地方等我啊！ 坏了，碰上团伙了！ 你往哪走啊？前面又搞到手，你走得了吗？老实点！他妈，密码想起来没有？ 没想，我不取了。 来来，刚才都怪我，我来帮你想。来来来， 我不取了。 来，坐。 我不取了。 哎，大妈，哎，没关系，大妈。在搞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你总干这事儿 对，大妈，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康庄小区五楼八号，那啥，锦南派出所。 电话号码 66623323。 好劲，你的出生连夜印。 1931年918事变，连惊带吓，我妈说生我是早产。 哪一个是你的命？ 哪个也不是啊。 哎呀，如果这样，那你就麻烦了。 哎，同志，我先生，能让我说两句话吗？ 啊，你说，你说。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对。 那钱不常花，人常见。 是。 你看你多年轻，多漂亮。干点啥不好？何必走那犯罪道路呢？ 赵雪， 你 说什么、啊、哎呀，真是，哎呀，难怪我太太说呀，做好人都不是随便谁做的。啊，这样，大妈，你呀、啊，想你的密码，我取我的钱，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爸爸，是，你看，这是什么？人民币呀！如果不是帮助你啊，我的钱早就搞到手了，是不是？ 取走那么多钱，那箱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还有啥用了？连个号码都记不住，你说这不完了吗？ 哎，大妈，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那我那号码咋还没了 你这样会生病的。 那过年等着花钱呢。 哎呀，大妈，你不要着急啊！这样，如果你等着钱用，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好吗？ 我

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延龙中医讲堂。今天做客咱们节目的依然是大家喜爱的郭亚宁医师。郭老师呢，昨天跟咱们说了，今天啊开始要给咱们讲一讲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啊现在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高，是吧？可以说60岁以上，甚至可以说40岁以上啊，40岁以上的人血压血脂什么的完全正常的人呢已经不多了，是吧？60岁以上的人啊，甚至每一个都有一点啊这方面的毛病。所以这一段讲座呢对大家来说还是挺重要的，请大家记好咱们的热线电话400-960-8378 400-960-8378 400-960-8378。有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咨询。下面请出郭老师为我们讲解心脑血管病。 好的，咱们说呢心脑血管病其实它不是一种病，而是一大类病的合称。所有的发病原因呢或者是病症呢跟这个血管有关系的心脏呀和大脑的问题呀几乎全都包括在里头。比方说呀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冠心病、心肌病、脑萎缩、心梗、脑梗，甚至是老年痴呆或者帕金森什么的啊，都可以归属到呢心脑血管病里头。那么我们来想一个问题，现代科学就是西医学呢也属于现代科学的一种嘛，对吧？现代科学无论研究什么在分类上呢都是非常严谨的，什么和什么呢可以规划为一类，必然呢要有一个理由啊，有个原因。我们讲呢高血压和脑萎缩看起来呢相差很远，对吧？你从表面上你看上去呢是风马牛呢不相及，但是它为什么呢它会归到这一类里头呢？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病因，就是呢血液病变带来的血管变化。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呢病因完全一样的啊，都是这一个。以前呢咱们也零零散散的讲过呢，讲过一些心脑血管病的基础知识。首先咱们说血的功能是什么呢？血啊在身体里头虽然很重要啊，但是它并没有直接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运输工具，还记得吧？用中医的话来说呢，血运行全身，把气送到全身去。换个大家容易听懂的说法吧，用现代营养学的说法来说呢，就是血呢它负责把氧啊、蛋白呀、脂肪呀、维生素矿物质呀等等这些个营养物质呀它送到每一个细胞那儿去。那么对人体产生好处的呢是这些营养，而不是血本身，对吧？血只是一个运输工具，它的成分主要是水，然后在水里呢有很多很多的红细胞， 医学上的这个名字叫血红蛋白。咱们血液的运输功能呢，就是靠这些个血红蛋白来完成的。咱们呼吸吧，从肺里进来的氧通过肺泡里面的血红蛋白然后进到血液里。咱们吃饭吧，从嘴里吃来的营养啊，不管是蛋白还是脂肪，不管是维生素还是矿物质，都是通过肠子里面的绒毛呢吸收到血里头去。血红蛋白这些东西呢，它吸进来以后呢，跟自己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哎，就结合在一块了。你就可以这么理解，这个血红蛋白呢像一台车一样，是在肺泡里呢，在肠子里呢，哎，它就装上车了。注意啊，正常的血红蛋白都带着一个负电荷。哎，有人可能就要问了，什么是负电荷呀？哎，这个就要涉及到生物电啊、电势平衡一大堆的这种物理知识。咱就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光讲这一个负电荷可能就不够。咱们这里呢又不是物理课，我也就不多说了。你记住这件事儿就行了，是每一个血红蛋白呢，红细胞呢，就带着一个负电荷。所以我们又叫它呢负离子。哎，负离子这个词儿呢啊，听着耳熟吧。带负电荷的这个东西呢，负离子呢，我们说呢它称弱碱性。如果呢你身体里面的负离子很多，绝大多数的红细胞呢都是负离子，那你的体质呢就是弱碱性体质。哎，弱碱性体质呢这个说法是不是也很熟悉啊？咱们是不是经常说呀，人应该是弱碱性体质，如果偏离了不对了，就变成了酸性体质，那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肿瘤呢那就要高发了，对不对？咱们用一个氧来做例子啊，来说明一下这个过程，有个具体的东西咱们说的时候呢比较方便，是吧？一个氧离子呢本来在空气中被我们用鼻子吸了进来，经过气管啊到了我们的肺，接触到肺泡了。哎，肺泡呢它连着毛细血管，是吧？毛细血管里的血红蛋白呢就通过这个肺泡把这个氧呢吸收进来，这呢就是装上车了。哎，这个时候呢血红蛋白呢就跟别的不一样了，它呢带上了一个氧。本来这个血红蛋白呢是带了一个负电荷的，装好车以后呢，这个氧它是正的。血红蛋白呢就是利用异性相吸这个道理呢，把这个带正电荷的氧呢，哎，吸到自己身上了。这个装上了氧的血红蛋白呢，它就不再带负电荷了，是不是就变成中性的啦？这个过程呢，以前呢我跟大家也讲过一次，而且呢，哎，那次讲的时候呢，为了讲得更方便，更有趣儿，让大伙儿呢都能听清楚，我给呢这个血红蛋白起了一个拟人化的名字，把它叫什么？叫小红。老朋友呢可能还都记得，是吧？在肺泡里装车的这个过程呢，我们把它叫做氧化反应。这一次氧化反应呢就很顺利啊，在肺泡里呢装好了车，小红呢就开始顺着肺动脉呢跑呀跑呀，跑到需要氧的地方去了。全身每个细胞呢都需要氧啊，小红和他的小伙伴们呢都特别忙乎。这次小红接到的任务呢是把这个氧又送到大脑去。哎，小红呢他就顺着动脉在心脏压力的帮助下呢很辛苦的就跑，从很粗的大动脉就跑到了小动脉，再进入到更小的动脉，再进入到极其微小的动脉，最后呢终于达到了指定的地点，来到了一个脑细胞面前。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就需要卸车了，是吧？又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小红呢就跟这个氧呢就脱离开，又变成了一个负电荷的啊正常的血红蛋白了。这个反应呢我们叫它还原反应。上中学的时候呢咱们学化学，哎，都学过吧，氧化还原这是一对反应。还原反应之后呢，小红呢又变成了一辆空车啊，一个负电荷负离子。哎，他将沿着静脉呢到心脏去，去干什么？去执行新的任务呀。 这一次呢，小红的任务她是不是完成的非常好啊？氧化还原这俩反应呢都很顺利，哎，脑细胞就得到了氧，非常愉快，也非常的健康。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呢，小红和她的小伙伴们呢，哎，就会日复一日的重复这个过程，服役够了120天左右呢，它会自然衰老死亡，由新生产的活力更强的伙伴呢来代替它。可是有一天呢，意外发生了，小红在血管里跑的时候呢，受到了坏蛋的攻击。这些坏蛋都是什么呢？可能呢是你吃进去的农药残留啊，化学污染，也可能呢是吸进去的烟甲醛，也可能是因为熬夜饮食不规律，身体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垃圾。这些东西呢有一个通称，叫做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物呀就附着在了小红身上，它就卸不下来了。哎，一辆车上面载的货总是卸不下来，他老背着这一货车，您说这个车他还有用吗？他没用了，是吧？小红啊就从此以后呢就没有运输功能了。那你想想，如果你身体里面的血红蛋白失去了运输功能了，那你的大脑它能不缺氧吗？它心脏呢能不缺氧吗？哎，如果这种细胞多了，这就有问题了，就成了病。氧呢和各种的营养啊，维生素呀，矿物质呀，那都是细胞的饭呀。你的车队运输能力都下降了，心脏细胞、脑细胞、肝细胞、肺细胞、肾细胞，全身的细胞总是吃不饱饭。这时间长了，一个人常年累月吃不饱都会生病的。细胞也是一样啊，时间长了把细胞呢都给饿死了。脑细胞死得多了，这就叫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心脏细胞死得多了的呢，那就是心肌纤维化啊，意思呢就是组成你心脏的那块肉啊，它不起作用，它坏了，纤维化了。纤维化的心肌多了呢，就会造成心肌梗死，因为纤维化了以后它的弹性就差了，就没劲儿了。心脏呢它不是每时每刻都得跳，是吧？心脏跳动是谁的作用呢？是心肌的作用。心肌一收缩一舒张，心脏就跳一下，对吧？可是你的心肌呢啊，要是变成纤维化了呢，收缩不起来了呢，没力气了呢，那它还能跳吗？它不能了。由此可见啊，细胞受到氧化以后会变性，导致呢运输能力下降，这是心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根源。但是运输能力下降呢，它还不是最主要的心脑血管病形成的原因。最起码像高血压、脑梗、心梗、动脉硬化这些个病跟运输能力呢没什么关系，但是它们的根源一样，也是由负电荷啊，也就是碱性的变成酸性的正电荷而导致的。 水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 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咱们都知道一个道理，叫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对吧？你两块磁铁，你用南极和北极往一块凑，它一下子就吸到一起了。你要是反过来用俩南极往一块摁啊，你好不容易给它摁上去，一松手它又弹开了。为啥？这就叫同性相斥，叫异性相吸。咱们的细胞也是这样啊，很多很多的红细胞它们都带有一个负电荷，那它们就是同性，就要相斥，所以它们总是不会粘到一块儿。但是一旦有一个变成正的了呢，哎，它会怎么样啊？哎，它会和其他的红细胞呢吸到一块儿去，对吧？东西一个，西西一个，它就带有很强的破坏性了，它要影响别的正常细胞。怎么影响呢？当你这种变性的细胞多了以后呢，你扎一滴血啊，再放到显微镜下看，就会看到一些呢落在一起的红细胞，有的是一串一串的，跟过去那个铜钱呢穿在一起，哎，就那个样子。本身红细胞是扁的圆的啊，像个铜钱儿，一串红细胞在一起呢，不就像个钱串子吗？也有的不是一串啊，还是一团儿，很多红细胞呢就扎堆在一块儿分不开。这种钱串子或者是一团一团的红细胞，咱们肉眼呢那是看不见的。咱们不小心破了个口子流血了，每个人的流的血呢看上去呢没什么区别，对吧？但是呢你放在显微镜下看呢，这中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呢就不一样了，他这种钱串子呢或者是团状的血液垃圾就会比较多，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血液粘度呢就会增加。这一点呢很容易理解，对吧？就像在清水里面混进去很多泥沙一样，是不是呢就变稠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讲就是一种病态了，医学上呢叫做乳糜血，但是它还不会给你造成任何的症状，你呢倒还没什么感觉。你体检的时候呢比较细致的检查才能检查出来，要是做个一般的小检查那还看不出来。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刚才咱们举例子就跟着一碗清水就混进了很多泥沙，这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泥沙会怎么样呢？哎，会发生沉淀，对吧？他们呢就沉积在了血管壁上，日积月累，越来越多，越来越厚，最后就影响到了血管的正常收缩和正常的扩张，血管呢变脆了，变硬了，变厚了。你看这不就是动脉硬化了吗？如果呀你的血管变成了这样以后啊，咱们想想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首先咱们正常的血管呢是可以根据压力啊，咱们自己调节自己粗细的，这个血管壁呢是有弹性的，心脏一收缩往外搏血的时候呢，血管受到的压力就变大了，血管壁呢就会张开一点，维持这个压力呢不要太高，心脏舒张的时候呢，血管壁呢就收缩一点，给内血呢一个压力，帮它呢回到心脏去，这是正常人。但是您的血管壁上挂了很多垃圾，您都动脉硬化了，那这个扩张和收缩的幅度是不是就小了？血管扩张小了，血压它就高了，血管收缩幅度小了，您的心脏的负担就大了，就没人帮它了，对不对？哎，血管硬化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一点呢咱们注意啊，这些个垃圾呢它在血管壁上面它并不是很均匀的铺了一层，而是有高的地方还有低的地方，还不一样，就跟这个山似的，有高峰啊还有低谷。那大家想想这样的一个形状，而且它在不断的被血液冲刷，咱们的血在血管里流动速度那是很快的，力量那也是很大的。咱们有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个环卫工人是吧，用高压水枪在刷那个电线上那些小广告，是不是？他提 贴的特别牢，用刀子刮都刮不干净，但是用高压水枪一冲就能冲下来，对吧？老百姓说呀，水滴石穿，水冲刷的力量那是很大的，而且呢咱们血管里的血呢是常年不断的流，常年不断的冲刷，所以呢这些粘在血管壁上的血液垃圾呢就会有一些呢粘得不太牢固啊，就被冲下来了，形成一块呢很大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在血里面呢，这块东西我们把它叫什么，叫血栓。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抑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血栓靠我们身体的能力那是没办法消除的，它太顽固了。你看啊，乳糜血的时候呢，我们呢通过这个对饮食的控制呀，通过呢适当的运动啊，增强了脾和肝的功能，或者呢服用一些呢抗氧化剂啊，很多方法呢都可以控制啊，也可以消除。但是到了血栓的程度呢，这个东西太顽固了，靠咱们身体自己的力量呢已经对付不了它了，而且呢能对付它的药物呢也很少，对吧？咱们听众朋友当中估计有很多很多血管里有血栓的，药也是吃了不少，你说有几个吃好了的呢？很少吧。这些个血栓呢在血管里头就随着血液的流动，它也不断的在移动，哎，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跟那个流窜犯一样啊，到处乱跑。你想想，血栓是从血液从血管壁上冲下来的，我刚讲过，对吧？那么既然有血栓，您血管壁一定不干净，只是这一块呢冲下来了，还没有冲下来的呢，哎，那些个留在血管壁上的垃圾呢，是吧？形状是什么样的呢？跟一座座山谷似的，对不对？那么雪山在这个血管里乱跑，经过一个高峰的时候呢，因为这里呢已经被这个高峰堵得比较窄了，对吧？那雪山走到这儿了呢，是吧，就很容易被卡住，它就走不过去。雪山呢就跟这个高山就叠在一块儿，一下子就把血管给堵了，堵严实了。这就是什么呢？心梗、脑梗，堵在哪儿哪儿就梗。甚至有时候呢，这个血栓不用堵在大血管，不用堵在高山这个位置上，如果是比较大的血栓呢，经过一个小血管的时候呢，有可能它过不去，哎，就把它堵上了。只要它一堵，你血管就不通了，它关联的那些个细胞呢，啊，血管关联的那些细胞呢就没法活了。咱们有时候呢经常会感觉到什么手麻脚麻，对吧？就跟有人呢使劲的给你捏住，有这种感觉，紧紧的，又麻又胀，这其实就是血管堵了的表现。运气好，咱们堵在手上了，堵在脚上了，没大事，麻一阵啊也就过去了。但是一旦哪天运气不好，堵在心脏了，堵在脑子里了呢，那可就是要命的大事儿。 抢救不及时人就完了。而且呢，即便是抢救及时救回这条命来，基本上也都会留下后遗症。哎，这个病它的致死率致残率都非常高。其实血栓的危害呢，不用我多说，对吧？咱们上点年纪的人呢，基本上都知道这个东西呢，可以说是鼎鼎大名，可以说是臭名远扬。危害性那是不用多说的，要重点说说的是呢，咱们怎么防治这个东西，怎样呢把它从咱们的血管里清除出去。要清除它吧，首先要把它分解掉，对吧？你那么一大块东西怎么从血管里出来，做手术给它拿出来不现实，因为太多了没法拿呀。只有把它分解掉，变成了小颗粒，变成液体的时候，这才能逐渐的通过代谢，通过排泄把它排出体外。刚才咱们也说了，能够有这个分解斑块能力的药物或者营养素呢比较少，但是大家也别灰心，尽管少呢，但也不是没有。而前几天呢，咱们送给大家一本书《慢病查疗十六方》，现在呢应该都收到了是吧？跟着这本书呢，咱们送了大家一点东西，有两个小折页，一本呢叫《你的大便还好吗》，一本呢叫《吃怪油护心脑》。这个实验非常简单，每个人呢在家里自己都可以做，它能说明这个欧米伽3呢非常杰出的分解这些脂质化合物的能力。泡沫呢咱们都知道，现在咱们把它叫什么呢，管它叫白色污染，这是非常顽固的一种脂类化合物。它呢跟血管里的斑块呢有相同的性质，但是它可比血管那个斑块呢那顽固多了。据科学推算呀，把这个白色泡沫埋在土里以自然调节分解的话呢，需要700年才能把它完全分解掉。但是咱们用这个欧米伽3来帮忙，两三分钟你就能亲眼看着它快速的变小变小然后消失。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这个人呢从医这么多年，尤其最近十来年呢，治病的方法是非常多样化的。本身呢我是中医，后来呢学习了营养学，而且对西医西药呢也有比较多的了解，所以呢我在给人调理身体的时候呢，是什么好我就用什么，什么中药西药营养素还有理疗针灸推拿还有按摩什么的我都用。这一款欧米伽3呢我很熟悉它，我用它呢已经5-6年了。当初呢刚见到它呀，这个溶解泡沫的速度，这个时候我都觉着很惊奇，竟然这么快这么好。泡沫呢比咱们血管里那个斑块那要顽固好多倍，对吧？连泡沫它都能分解得了，那斑块还算什么难事啊。 郭老师送给咱们一个实验品，咱们都可以做一做这个实验看一看。哎呀，我也很好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回头呀我也做做看看，真行的话让我爸妈也吃点。那实验过程大家没记住的话，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960-8378，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交给您，请大家记好了，咱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0-8378 400-960-8378。 缀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农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 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广播。今天呢，给大家讲讲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保健调理。大家知道啊，这些年三高的很多。三高呢，过去谈的比较多的啊，主要是谈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其实除了这个三高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多的人群叫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实际上就是痛风形成的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些年这个痛风病和高尿酸血症人越来越多了呢？这个与我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过去的话，在生活困难的年代，人们吃的饮食中间呢，多数是以一些素食为主，就是植物性的一些食物相对多一些。而这些食物中间它产生尿酸的这种比例啊，或者说这种含量啊，要小得多。而吃一些动物性食物，尤其是吃一些现代人们都比较追求的满口腹之欲的一些食物，比如像一些什么肝啊、肾啊、脑啊，还包括一些特殊制造的加工做出来的一些内脏性的食物，人们吃了以后就容易出现高尿酸血症。其中也包括一些海产品，也包括一些山珍。总而言之，就是说沿在现在人们的食物中间的红肉化、动物化，就吃的一些红肉类多了、动物多了，还有包括一些海鲜类的多了，都形成了更多的高尿酸在体内代谢以后，从而呢就是痛风增加了。另外一个呢，与饮料的变化也有明显的关系。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喝从国外传过来的啤酒，啤酒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中国过去有什么呢？比如有绍兴的黄酒，当然也有一些通过酿造的一些像醪糟之类的东西，但是啤酒的的确确是从国外传过来的。而这些东西中间就容易造成我们高尿酸的出现，所以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饮食原因。这个原因的话，为什么要先说一说呢？就是让这些朋友，你如果有了高尿酸血症，你就适当的在这方面注意一下，不要过度的贪口腹之欲，最后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说说高尿酸血症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有高尿酸血症轻的引起痛风，其实痛风就是高尿酸的结晶在我们身体中间一些薄弱的部位，比如经常就在我们的脚的大拇指的内侧，在我们的各种关节地方形成急性的红肿热痛。痛风痛得你啊，用他们的话来说，死去活来，痛不余生。你像有些朋友，我们在多年的行医工作就碰到，头天三朋四友的在什么后海边了，有些地方又喝啤酒又吃了一些其他动物性的东西，当天回去以后到了晚上就开始不行了，痛得不停的呻吟，不同的叫喊，上医院挂急诊。为什么呢？受不了了， 这就是什么呢？急性的痛风的出现。那有些朋友说，那痛风我怎么知道它是痛风呢？不是别的病呢？不是关节炎呢？其实关节炎的话，那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这个跟我们平时说的什么风湿啊，是不是啊？这些呢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我就跟大家说说痛风的几个明显的症状吧。往往出现痛风的人是在三个诱因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第一个就是过度劳累基础上受了寒凉，它可以引起。第二一个，食饮不节，就是我刚才说的，大量的喝了啤酒，大量的吃了某些海鲜和某些动物的内脏，出现痛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饮酒啊、疲劳啊这些以外，突然因为某些药物的使用的不当，也可以引起痛风的出现。痛风了以后表现的什么呢？这个表现最典型的，我就还是按照它在大家中间最常见的症状来说吧。痛风出现以后，往往就是引起急性的四肢关节、筋骨和肌肉的疼痛麻木，这是一句整体的话，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描述方法。就是说因为受了食、受了热、受了风、受了寒，或者是食饮不节等等等等，过度劳累引起了四肢嘛，就是手啊脚啊这些嘛，关节这儿表现的它那个关节也好，还有那些筋，就是我们说的肝主筋的这个筋，北京人有时候也称叫筋头霸脑的这个筋，就是这个筋。筋和骨还引起肌肉地方的明显的疼痛，又红又肿，而且那个灼热难忍呐、啊，灼热就是像烙铁烫着你了、烧着你了那样，反复发作，最后可以引起什么呢？引起关节的畸形。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这样大量的痛风袭出来，袭，它就是说浓度过高了以后，这个分袭那个袭，分袭化学那个袭，就是过度的结晶了。结成什么呢？尿酸的结晶结石堵塞了肾脏里边的我们说的比如小管或其他的一些地方，最后呢就形成急性痛风引起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这种情况下透析或者是换肾，你才能够给你继续延长你的生命。说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痛风啊，不光是发作的事儿让你十分难受，又红又肿又疼痛，就像火烧着一样，就像针的扎着一样等等等等。而且如果你要是当时吃点药治疗控制住了，哦，你但是你反反复复禁不住啊，你一年来个五趟六趟，你来个十年八年你试试了，最后有些人就出现了关节畸形，还出现什么呢？可以出现肾功能的衰竭。所以说对痛风不可不重视也。那痛风应该怎么治呢？现代医学有一套，一整套的，你只要一痛风到那儿发作了，医生看一看，查个血，高尿酸，哎呦，然后就赶快给你输液，可以给你吃药，可以让尿酸得到控制，或者让它能够通过碱性化的尿液帮助你排除，总而言之效果都是不错的，可以吃药，可以打针，可以输液，都可以比较快的让它得到控制。但是这个但是后边有文章了，什么意思呢？它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什么事儿都经不住反复折腾，折腾多了，折腾久了，那最后就麻烦了。所以过去的有些痛风啊，在祖国医学中间把它形容得很好，他说这个痛风啊，是因为人体肾脾两虚，肾和脾是五脏中间很重要的两个脏腑，引起什么呢？引起了外感六淫，内伤其情。外感六淫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么多原因都可以促使推波助澜的那种痛风出现。内伤其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的话叠加在一起都可以引起。然后形成什么呢？形成以痰湿为中心的这种 外邪。痰石，什么叫痰呢？聚石而成痰，我们体内一些污浊的东西汇集在一起，实际上这就指的尿酸结晶。然后的话，流注下行足部的关节，就是跑到了我们脚上，有脚上为主嘛，痛风的表现最常见的，在那些关节地方挺起来，然后又肿又痛又大，这个甚至于都好像感觉到就要掉了一样的，那个关节那地方疼的下边好像叫陀螺一样，而且白天它暂时安静一点，到了夜里啊，出现了加重了，哟，痛彻骨髓，犹如白虎之时，就是说痛到了就像骨髓里都感觉到难受了，就像那个老虎在咬你一样，你说说多厉害？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形容痛风对人的一些伤害。但是提到这个现代医学的可以对症治疗很有效，但从根儿上解决不足的是呢，祖国医学有它的独到之处。他提到了，正因为它是由于肾脾两虚，所以一定要注意什么？要滋肾补肾健脾，而且在补好肾的情况下，健好脾胃的情况，这样才能够化痰。痰是哪儿？这个痰是因为聚石为痰，我们体内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石浊，最后堆积在那儿形成了痰，这样就能够达到什么呢？从根上的最好的预防和调理。又是说补肾健脾，为什么要补肾呢？肾为五脏之根啊，只有肾好了以后，它才能够对这些水石啊能够很好的排除。肾主水嘛，直思二便，主宰膀胱的开合，对于水石如果能够及时的排除，它就不会停留，它就不会在那儿生食而化痰生成浊，最后导致痛风这个出现。那用什么来补肾又同时能够很好的健脾呢？这两者相顾的话，就应该从这个方面来好好的考虑了。第一，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注意好饮食，有些你不适合吃的东西不要去吃。第二，要注意好保暖防寒，还有不要憋尿，尤其是一些青年朋友或一些中年人，多喝水多排尿，这对你都有好处的。而更重要的是要强肾固肾。强肾用什么最好呢？大家都知道，来自北极的海狗鞭，它有一百倍于我们正常人的肾活磷脂，有20倍于牛肉的血红蛋白，是补肾强肾中间首屈一指的佳品。它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肾的动力，这样呢就能够很好的利水除湿。同时呢，如果在这中间又加入了一些像远志啊、仓储啊、茯苓啊、前人，尤其是车前人这些东西的话，再加上山药、党参这类的辅助的话，那就更好的提升脾胃，去除内湿，达到了什么呢？在很好的补肾的基础之上，提升脾胃的功能，而这样就能够真正的从源头上可以避免你出现痛风。即使你出现了这个痛风以后，它可以帮助你很好的把痛风所产生的一些东西逐渐逐渐的消除。当然呢，现在我们主张走中西结合的道路，这样你两者结合起来以后呢，你就能够真正做到了长远的给高尿酸血症说再见。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淫羊藿、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 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讲啊，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年人感冒的特点。老年人的免疫功能啊有很大的变化，免疫上的改变主要表现在某些免疫细胞，比如 T 细胞数目减少，分质的能力也减少，然后产生淋巴因子的能力下降，再加上呢，对外界，当外界的这个抗原侵入的时候，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的能力也降低，就是免疫球蛋白的形成，抗体它也要减低了啊。而且体内各种激素，比如胸腺激素啊、甲状腺素啊、生长激素啊、皮质激素都减少，这些激素呢，在你感染的时候啊，都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还有就是它的脱氧核糖核酸的修复能力降低了。再有就是它的免疫球蛋白它数目增加，所以容易得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是自己的这个细胞不认得自己的抗体了，所以产生一些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再有就是它这个皮肤啊、黏膜啊、还有纤毛啊、还有肠道的菌群啊，维持这个毒素的能力啊、排泄毒素的能力，这些黏膜的屏障作用它也降低了。由于这些的变化，所以老年人呢，机体的防卫能力减弱，特别容易发生感染性的疾病。那你比如像呼吸道的，像感冒啊、肺炎啊、肺结核啊、败血症啊，容易感染。而且呢，它的典型不症状往往前言不愈，就是惹起了很多并发症，也造成了死亡率增高。再有就是由于自身免疫功能的降低，就身体各种自身免疫，比如抗核糖酸啊、抗类风湿因子啊、抗甲状腺抗体啊等等，这些呢就明显的增高，所以老人特别容易得各种免疫性疾病。这种免疫性疾病在我们身上的反应啊，就可以引起各种病灶，你比如肝炎呐、还有心肌炎呐、类风湿啊等等这些东西出现。然后这个老年人的免疫监视功能也减弱，因此在老年以后啊，这个肿瘤的发生率呢也明显的提高。因此这个呼吸道啊也是一样的。那随着年龄的增大呢，老年人呢有一些变化。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我们那个呼吸道的生理啊是正常可以发挥的，比如支气管黏膜啊，还有一些比它细胞要大几倍的吞噬细胞，可以吞噬细菌和粉尘，将它们集中到一块，然后扫到淋巴结就加以消灭。支气管黏膜分泌物中，分泌的粘液中呢含有一些抗病毒的物质，你比如溶菌酶啊，这个免疫球蛋白啊，尽管外界的污染空气不断的进入呼吸道和肺，但是并不引起疾病。年龄大了以后，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就萎缩了，就比较干燥，分泌能力也降低，喉头的防御能力反射也差了，所以它有东西进去了，一个它消灭不了，再有一个它这个咳嗽反射、打嚏粉的反射，这种自身有的这个生理性的反射、保护性的反射就没有了或者减弱了。还有啊，支气管黏膜上的纤毛上皮就脱落减少，纤毛的运动能力呢就减弱了。我们知道这个呼吸道上的纤毛啊，一个这个上皮细胞上就有就上百根，然后每秒钟就以20次，每分钟就上千次的在摆动，这样呢把这个脏的东西啊，还有细菌病毒啊都能扫出，都能扫出去。但是因为它脱落了以后，运动减弱，吞噬细胞的功能、支气管分泌免疫球蛋白的功能都减弱了。所以呢，它这个防卫能力大大的减弱，呼吸道本来就是一个向外开放的一个器官，所以这么多的空气进去，所以它就胜任不了，因此就特别容易感染。另外呢，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管壁，它这个气管的壁也变薄，血液供给也不如年轻时候好了，然后肺部的弹力也降低，呼吸机的收缩也减弱，肺活量也减少，所以它每次这个肺内的残气就增多了。 增多了以后呢，就使得新鲜的空气不容易比较大量的进去，再加上呢老人那个咳嗽的力量比较差，分泌物的这个尘埃啊，还有带着细菌病毒的东西咳不出来，就滞留在我们的这个分泌物中，就成了细菌的培养基，然后就促成了细菌的生长。所以老年人呢，这些再加上呢，在生理结构上啊，比如老年人的胸廓啊就变形了，这个呼吸机的力量也减弱了，膈肌的力量也减弱了，等等，这些加在一起，就使得老年人特别容易患呼吸道的疾病。再就是呢，老年人除了呼吸道衰弱以外，他各个系统的生理功能也减弱，而且老年人经常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你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等等的，特别是糖尿病，只要血糖高，他就抑制你免疫球蛋白的活性，抑制你白细胞啊、淋巴细胞的活性，就特别容易引起感染。所以在老人呢，体质啊改变下降的情况下，它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和免疫功能这两项主要体现我们身体素质的两项东西，它都下降了，非常容易得这个感染性的疾病。那老人感冒以后啊，它的特点呢也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呢，就是老人得感冒以后啊，它这个发病率高，特别容易发病。随着年龄增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的抵抗能力啊、抗寒能力啊，还有抵御细菌病毒感染的能力啊，机体的适应能力都下降。所以每逢这个天气变化，稍稍有波动，没加注意就诱发感染了。所以老年人的这个感冒的发病率啊也是非常高的，经常稍稍一不慎，甚至于有的老年人体质非常弱，从卧室然后到厕所经过一个短的走廊，结果就冻着了，就感冒了，没有配点衣服啊，或者是没有护理好，在室内自己方便排便就行了，结果这么一走呢就感冒了，然后就惹起了很麻烦的事情。另外呢，老年人的感冒他症状特别的隐匿，部分的一些老人啊，他感冒以后啊，他不是呼吸道的症状，他不咳嗽也不发烧，他就是发蔫儿，就是精神不好，轻度的有点头疼啊，没力气啊，鼻子稍稍有点不通气儿啊，但是呢都是不明显，但他主要明显的表现是什么？他不吃东西，没有劲儿，精神不好，然后懒得动，他是表现着乏力，这个食欲减退，或者这个精神呢比较软，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状况下呢，老年人啊有时候就愿意在床上躺着，家人也好，他自己认为也好呢，就是没劲儿了，再躺会儿休息休息就好了。就因为这样，就可能耽误了病程。老年人他没有这个典型的这个感冒的这些症状的发生，然后你一待几天，他并发症都出来了，所以他并发症特别多，因为他全身器官的处于一个衰弱的边缘、衰退的边缘，所以各种因素都要影响和出现这个生理上的障碍，产生并发症，比如心肺功能啊容易发生问题。特别是这个老年人，如果你要是不注意得了流感，那你就可以，或者是比较重的感冒，没特注意，它就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很快这个老人就觉着怎么弄也不行了，所以他这个并发症也多。还一个呢，就是治疗困难，老年人呢他的自身免疫力低，对各种病毒的抗原抵抗力都弱，所以呢这个病毒抗炎难以局限，就明确它就是哪种，就不好把它这个抑制下去、治疗下去，在用药上啊就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老人的心肝脾肺肾的功能啊都不太好，临床上的用药的时候，在剂量、速度，在这些方面啊都有很大的限制，就是比较棘手。而且你如果这个治疗的过度了，那么对于老人的康复啊更加不利，还增加了他这个心肺的负担。而且老人呢，我们经常说啊，老人感冒是老人健康的大敌，原因就是他来不来很快，他表现不典型，稍稍没注意到就引起呼吸道的衰竭，呼吸衰竭以后呢喘气不了了，所以他这个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再有老年人呢，尤其是原来有心脏病的，不管是哪种心脏病啊，不管是冠心病啊，还是风心病啊，还是心肌炎、肺炎性心脏病，他都可以感冒以后啊，使这心肌的这个负担增加，心肌加重 这个负担加重以后，他适应不了，很快的有心力衰竭出现了。所以感冒引起老人的心肺功能的衰竭以及多器官功能的衰竭，最后就可能要了命。因此呢，我们说家里的人啊，对老年人的这个感冒啊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般的讲啊，他免疫力低下啊，容易并发症，比如支气管肺炎啊，这个大叶性肺炎啊，病毒性肺炎啊，心功能失常啊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中医药的宝库中呢，它有悠久的文化，而且它是个精品，所以呢这个从古到现在我们中国老百姓啊对灵芝偏好。因为两三千年前呢就知道它用在临床上，然后我们的祖先呢，而且呢给它这个很好的一个定义，说它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我们知道老人不管得哪种病，没有说强壮的过度了，而都是基本上衰竭箭头向下的都这个衰弱了。因此你看它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么就达到了平常要用灵芝使老年人的体质起码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或者是改善他比较衰弱的体质，特别是在这个免疫功能增强上，灵芝的扶正固本作用那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到了这个李时珍时候啊，就说他呢可以益五脏之虚，你比如说他说他可以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然后呢这个益精气，益肾气呢又能够通九窍，利水道，肩筋骨，利关节，好颜色啊。而且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喘咳的人久了以后，他一定要治肺的，一定要补肾的，因为肾是纳气的。所以用灵芝以后啊，那在我们祖先那么早年前，到李时珍也是四五百年前呢，就发现了这个对我们人体非常有好处。那么现在科学研究呢，承认已经认定了西药学已经认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所以呢，因为灵芝里啊含有丰富的蛋白，它那个蛋白啊特殊，它是增强免疫力的，因为它那个分子比较小，比这个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它还比这个高分子的灵芝多糖它还小，它就可以进入细胞内来真正意义上的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另外呢它还有18种氨基酸呢，14种微量元素啊，还有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这个核苷和核苷类的衍生物，这些东西都可以很好的双向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能够使我们身体呢处于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特别是这个免疫监视的功能能够使我们防御来犯之敌。而且呢老年人我们知道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较多，它又能够使这个免疫过高的比如过敏反应啊能够下来，你比如像灵芝酸呢，还有这个锗元素，它们都能够使着由于过敏产生的慢反应物质和组织胺，这对身体都是非常不好的毒素，那么抑制它的形成，而使着这种反应呢能够减轻。当然这个灵芝啊锗元素，一个锗分子加三个氧原子，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又能够使红细胞内的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而使它跟氧的亲和力增加。这种情况呢都是可以提高我们自己身体内缺氧，抗内缺氧，能够使我们身体缺氧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那这对于老年人的免疫功能的减退以及他这个代谢功能的减退，氧充足了以后，那么他的新陈代谢也可以正常的进行。因此用灵芝呢对于老年人在预防感冒上减轻症状上都会起到一定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 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一次坚韧不拔的探险，它开启一条贯穿欧亚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商路。 这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它凿空西域，永垂史册。 而这其中张骞的作用功不可没。 翻开史书，找出记载，在出使西域的途中，他又经历了哪些波折？档案为您揭秘国风洋溢域张骞。 翻开史书，找出记载，字里行间里看到的是一次坚韧不拔的探险，它开启一条贯穿欧亚的丝绸之路。这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它就是凿空西域永垂史册的张骞。1338年的一天，长安未央宫前的金马门旁贴出了一张招贤榜，榜单的内容是遴选一位出使肉汁城邦的使臣。长安城里的百姓都出来观看着这张皇榜，谁都想建立一番功业，但看到皇榜的内容之后，却都止步不前了。肉汁城邦在什么地方呢？长安城里没有人去过，读过《山海经》的老臣向人们描述那个地方，传闻中大河的源头昆仑山终年是蔽日遮月，人们在那里插翅难飞，还有弱水红毛竟不能漂浮，如此一个艰险之地，想想都让人心惊肉跳。如果接了这张皇榜，只怕是有命去没命回啊。此时在人群中突然走出来一个人，他毅然决然地走上前去，接下了这张皇榜。这人是谁呢？他要去的地方究竟是不是那么凶险？还有朝廷为什么要派使者出使这么一个地方呢？这一年汉王朝的统治者是19岁的汉武帝刘彻，此刻他正在筹划着一件关乎汉王朝安危的大事，因为在汉朝北方的匈奴对中原王朝的侵扰正变得愈演愈烈。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游牧部落，在秦汉相交之际，匈奴部族在杰出军事家默毒单于的带领下统一了草原各部，逐渐强盛起来。汉王朝建立之后，匈奴人南下入侵中原，汉王朝的开国君主刘彻的曾祖父刘邦亲率32万大军与匈奴首领默毒单于会战，不想却被困在了冰天雪地的白登山7天7夜。虽然军中猛将谋士如云， 汉高祖刘邦又久经沙场，却险些全军覆没。汉朝和匈奴之间的第一战以惨败收场。 此后的60多年间，汉朝的几代君主对匈奴的政策都以和亲为主，就是将宗室公主嫁于匈奴单于，并送去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生活资料，与匈奴约为兄弟。但匈奴人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们经常违背盟约，在边界上进行侵扰和劫掠，边境百姓苦不堪言。到了汉武帝登基之后，汉王朝已经经过了60年的休养生息，国库充盈，百姓安居。我们在《史记·平淮书》一卷中找到了这样一段对当时汉王朝国家经济的描述：京师之前累巨万，冠朽而不可教，太仓之俗沉沉相因，充溢禄积于万，至腐败不可食。意思是国库中串钱币的绳子因为年久而腐朽，堆积的钱币太多，无法计算数目，而粮仓中的粮食呢，新旧堆积已经溢出库外而腐烂了。史书上的这段记录虽显夸张，但还是表现了当时汉朝的富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考虑要和匈奴决一死战。就在汉武帝苦苦思索如何反击匈奴的时候，一个来自北方边境的消息让他眼前一亮。 一名匈奴军官被汉帝国边境部队俘获，从这名被俘虏的匈奴军官口中得知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匈奴的西面，一个叫肉支的部族与匈奴有血海深仇。匈奴单于不但杀掉了肉支王，还把肉支王的头颅制成酒杯来侮辱肉支人。肉支部族不敌匈奴，只能被迫西迁，但一直在寻找复仇的机会。从这份口供的只言片语中，汉武帝得到几个重要信息。第一，肉支部族曾一度强大，强盛之时连匈奴都要称臣。第二，肉支和匈奴有仇，而且仇深似海，很难化解。第三，如果汉朝能和肉支结盟，两面夹击匈奴，不但能够减轻汉朝独自面对匈奴的压力，而且反击匈奴的胜算也增加不少。于是才有了长安未央宫金马门外的这张招贤榜。 这个接下皇榜的人就叫张骞，他由此进入了皇帝的视线。这一年张骞26岁，是汉武帝首创察举制之后被推荐出来的孝廉，刚刚成为宫廷侍卫，也就是朝廷行政事务的见习官。能够出使肉支，在张骞看来不只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是一件对汉王朝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几千年过去了，我们无从得知汉武帝接见张骞时的情形，但从同时代史学家司马迁对张骞的评价，为人强力，宽大信人中可以看出，张骞是一个有能力担此重任的人。汉武帝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在接见张骞后还亲自为他挑选了随行的勇士。公元前138年，长安西北120公里外的甘泉宫外，汉武帝亲自为张骞送行。看着100多人的使团越走越远，他心中也不禁打鼓，也不知张骞他们能否到达西域并顺利回来。此时的汉武帝虽然有用人的气量，却也没有成功的把握。这是敦煌莫高窟第323窟的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画面底部记录了张骞率使团辞别汉武帝时的情形，右边骑在马上的男子正是汉武帝， 而左侧跪在地上向汉武帝拜别的人正是张骞，在他的身后还有手持荆棘的随从。值得一提的是，在张骞的众多随从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唐义父，是一名归降汉朝的匈奴人，也是这次前往西域的向导。他精于射术，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骞都和他相依为命。在这幅画的左上部可以看到，出使西域的使团越走越远，最后来到了一座西域风格的城池，门口还有两位僧人迎接使团的到来。这幅壁画创作于唐朝初年，距离张骞出使西域已将近800年了。对于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进行了许多浪漫主义的猜想，而真正的历史上，张骞的这一趟旅程并没有画面上表现得这么一帆风顺。 肉之不足，原来生活在河西走廊，被匈奴赶出西迁之后具体到了哪儿呢？张骞使团中没有人知道，只能按照只言片语的线索一路向西。 出了陇西，一行人开始进入匈奴境内。虽然当时汉匈双方还在和亲，但关系依然十分紧张。同时，这是一次要和匈奴敌邦结盟的秘密使命，自然不能让匈奴人知道。所以，行走在河西走廊上的张骞使团一路急行，一支100多人的使团要想在不惊动匈奴人的情况下穿越900公里的河西走廊，何其困难！尽管张骞他们极力掩藏行踪，在祁连山脚下，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匈奴人发现了。结果毫无悬念，远离本土、没有支援的使团成为了匈奴士兵的俘虏。 在被押解的漫漫路途中，他们惊恐交加，饥饿难耐，体力严重透支，不断有人倒下。他们被押送到匈奴王庭，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西去渭城，又向东折返了1000多公里。在这里，张骞见到了匈奴的君臣单于。在《史记·大渊列传》里记载了两个人的对话。当单于得知张骞他们要出使肉支之后，这样说道：“肉支在吾北，汉何以得王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段对话中，单于似乎对张骞出使肉支背后的目的并未多想，只是质疑他们：肉支在匈奴北边，汉朝使者怎么能够去出使？如果匈奴要出使位于汉朝南面的越国，汉朝能同意吗？张骞和君臣单于的第一次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值得庆幸的是，张骞他们并无性命之忧，在物资和人才都相对匮乏的草原，能留住像张骞这样的人才，对匈奴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匈奴人劝说张骞为匈奴效力，张骞拒绝了。他的不合作和不妥协导致他长时间失去自由，被匈奴软禁了起来。 出使途中惨遭囚禁，张骞能否完成使命？ 他从遥远西域神奇归来的消息让整个长安城都为之轰动。 匈奴大军步步紧逼，大战一触即发。档案正在为您揭秘。这是一次坚韧不拔的探险，它开启一条贯穿欧亚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商路。 这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它凿空西域，永垂史册。 而这其中张骞的作用功不可没。 翻开史书，找出记载，在出使西域的途中，他又经历了哪些波折？档案为您揭秘：孤峰杨义玉，张骞。 握着的这根长杖叫汉节，长不到两米，主体用竹子所制，顶端竖有以牦牛尾制的睫毛，这是当时外交使者出使的时候代表汉武帝，代表汉王朝的信物。在当时啊，所有的外交官在出使的时候都要持节，使节两个字连起来被沿用至今。当然我手中的这个汉节只是一个复制品，当时的匈奴有这样的规定，汉使不去节，不以莫情其面，不得不穷庐，就是说如果汉朝的使者不放弃汉节，就意味着并不甘心屈服于匈奴，如果坚持这样的话，连临时居住的地方都不给安排。这段文字的背后可以想见张骞在被匈奴软禁时候的艰难，那段日子里也正是一只汉节伴他一起克服着人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并时时提醒着他那个未能完成的任务。 软禁的生涯也给张骞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熟悉和了解匈奴王朝日常生活和军队备战的机会。在匈奴人的营地，张骞发现这个部族有着不那么严密的军事组织，但是他们却具备在当时看起来更先进、更具攻击力的军事装备和战术，特别是他们的骑兵。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平时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匈奴士兵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来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轻便也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战斗中既灵活机动，又有更强的攻击力。 就在张骞观察匈奴的时候，匈奴人也没有放弃对这位来自汉王朝官员情感瓦解的努力。经由单于的撮合，张骞还娶了一位匈奴女子为妻。可以想象身处敌邦的险恶环境中，这位善良的匈奴女子几乎算得上是她在草原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草原上草枯草青，一年年过去，张骞在草原上娶妻生子，建立家庭，似乎已经习惯了草原的生活。貌似归顺的张骞让匈奴人感到自己的策略是奏效的，于是他们渐渐放松了对张骞的戒备与管制，这让张骞看到了出逃的机会。 公元前135年5月，权倾一时的汉朝太皇太后窦氏去世，22岁的汉武帝刘彻少了最后一条羁绊他的绳索，即将开始大展宏图。他的目光看向西面，张骞出使西域3年了，没有任何音讯，面对匈奴压境，他等不了了。 汉武帝锐意改革，大力削藩，巩固中央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在军事上，他严厉督促各地行政官员广泛搜寻并储备良马，并选拔卫青、公孙敖等一批年轻军官展开军事训练。他决定，即便是张骞杳无音讯，即便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汉朝军队也要开始对匈奴的反击。前133年，张骞出使西域第5年，汉武帝制定的进攻匈奴的计划已经成型。汉武帝打算亲率30万大军，以和亲为诱饵，在马邑围剿前来迎接的匈奴部队。他将主力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服从带军调兵3万，从侧翼袭击匈奴的辎重，并断其退路，准备一举全歼匈奴主力。 当匈奴君臣单于亲率10万大军进入五州塞的时候，看到沿途牲畜无数却没有人放牧，这引起了单于的怀疑。随即匈奴大军攻下一座汉军边防小亭，俘获了汉燕门卫使。卫使在匈奴将士的威胁下将汉军的计谋全部说出，匈奴大军旋即退走。 这次被称之为马邑之谋的军事行动，虽然由于消息泄露而被迫终止，但汉王朝由此展开了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刘彻这位年轻气盛、胸怀宏图大略的皇帝，将把汉王朝迅速带入一个反击匈奴、为一天下的崭新时代。 马邑之谋过去4年后，公元前129年，张骞出使西域的第9年，匈奴又一次对汉王朝北方发起了袭击。汉武帝决定派出4路大军回击匈奴。 这是汉王朝面对匈奴袭扰的第一次全面反击。但结果却是4路大军中1路无功，2路折损。唯独车骑将军卫青领衔的一支出其不意地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并且在汉朝历史上首次俘虏了匈奴将士近1000人。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龙城之战。 这个消息固然让汉武帝感到振奋，但另外3路大军的失败却也让汉武帝陷入了沉思。对于匈奴的不了解、缺乏必要的情报，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9年前他选派到西域出使的张骞不知是否还活着。 此时的张骞已经在匈奴人的监管下生活了9年，9年的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但张骞依然没有忘记汉武帝交给他的使命，他等待的那个机会很快就来了。那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张骞带着自己的随从唐义父像往常一样外出打猎，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他们穿着匈奴人的服装，讲着匈奴人的语言，一路狂奔，穿越匈奴人设置的关卡，但他们没有回长安，而是选择继续西行，完成汉王朝交给的使命，寻找肉汁。 此时的肉汁早已在匈奴的打击下分裂成了2支，大部分肉汁人选择西迁，他们背井离乡，途经大渊迁居到阿姆河流域，这一支被称为大肉汁，而少数则留在敦煌南山地区与羌人杂处，则被称之为小肉汁。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